鬼阵当然不可能是永久存在的。高明的阵鬼操作者会统筹好每一个鬼阵的效果和冷却，以保证不间断的控场效果。但是此时，乔一帆的一寸灰却在不间断地释放着鬼阵。暗阵、冰阵、静默之阵都是控场效果相当强力的鬼阵，一般情况下会交叉衔接着使用，以便对对手始终保持较大的控制。但是现在三个强阵连续重叠放出，将孙祥和江波涛两人彻彻底底的封杀。一寸灰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第四个鬼阵的吟唱。如此节奏，危急时刻救场时常见，但今天这一战中的一寸灰来得突然，那一个暗阵放得更好像天外飞仙一样，让人措手不及。孙祥、江波涛同一时间被暗阵剥夺了视角，可以说危机乔一帆用这一个暗阵就已经大大的化解了，接下来又如此快速地补上冰阵、静默之阵，看起来并无十分必要。 乔一帆是不是有些太着急了？ 眼看第四个鬼阵急急忙忙就也要落下，解说潘林忍不住说， 情况凶险，作为首次登上决赛大场面的新人，慌乱在所难免。 李一博倒是挺善解人意地替乔一帆开脱着，但是言外之意自然还是赞同了潘林的看法。 李轩，你怎么看？ 早在乔一帆连放三个强阵的时候，职业选手却就在已经讨论这一问题了。最后大家把问题推给了李轩，号称荣耀第一阵鬼的李轩。 如果是我，一个暗阵就已经足够。 李轩如此说道。乍一听似乎也和潘林、李一博差不多的看法，不认同乔一帆这过分紧张的节奏。但是职业选手却都听出了李轩话里有话，因为他说了如果是我。只是刚这样说完，李轩自己脸上却立即就出现了比较犹豫的神色，话里呃了一会儿后，到底还是又补上了一句， 再加上心结的话。 再加上心结的话，心结当然是说张心结，莫名其妙的怎么会提到他？职业选手们却飞快的就懂了，李轩的意思是要把在场上的安文义换成张心杰，也就是说他的整体意思是，如果场上此时是叶修和他再加上张心杰的话，那么他就有把握用更富有节奏的方式来控场了。 切， 众选手纷纷鄙视着李轩。叶修、李轩再加上张心杰的话，那可就华丽程度不输给周泽楷、江波涛、孙祥的三人组了。加上当中的张新杰是牧师职业，他们这三人组的职业配备还要占着优势，也就是说要在这种局面下，李轩才觉得用一个暗阵就足够稳住局面。换句话说，因为此时场上的两位是乔一帆和安文义，比起黄金一代在技术和经验上都有着一定差距的两位新人，凭他们两人来辅佐叶修，未必扛得住轮回这三位顶尖攻击手。所以乔一帆没有慢条斯理地和对方玩节奏，把战斗拖进阵地战，而是飞快的鬼阵一个接着一个将孙祥和江波涛两人封锁得死死的。他追求的不是长期稳定的控场，他追求的是这一瞬间的高效爆发。这是缺乏信心吗？当然不是。就连第一阵鬼李轩都无法保证在如果是我的前提下来玩控场，甚至还要把张新杰也给拉上。这不是缺乏信心，这是慎重思考局面，清醒地认清自身实力后做出的最适合的方案。于是就在众人的讨论中，密布的鬼阵突然一起爆散开去，各种鬼神之力那在深暗的光影中交织成了一场腥风血雨，拼命掠夺着吴浪和一叶知秋的生命。在第五个鬼阵放下后，乔一帆立即操作一寸灰发动了鬼神盛宴，刚刚好赶上第一个放下的鬼阵暗阵即将消失前的一瞬。紧张？他一点都不紧张，第五个鬼阵和发动鬼神盛宴的完美衔接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那些认为他是迫不得已才引爆鬼阵的看法，在职业选手看来简直太搞笑了。他们已经忍不住要为乔一帆鼓掌。他的表现不是最顶级的，最顶级的依旧还应该是用良好的鬼阵节奏控制好大局，但是他的表现却是最极致的，在当下这个局面这个状况中，他所能做出的最极致的表现，他淋漓尽致地做到了，已经无法比这更出色了。漂亮，相当的漂亮。出色的大局观让他能从整体清晰地审视问题，他考虑到了行心方面他和安文义与对手相比之下的实力差距，也考虑到了叶修一对三坚持了许久之后的疲惫，综合这种种因素，最终做出的决定真的恰到好处，到令人叹为观止。职业选手们的赞叹，一边又要情不自禁地去看两眼微草战队。这样一个优秀的选手被轻易放走，微草会后悔吗？尤其是微草阵容中其实也是有鬼剑士这一职业的呀。周华柏，微草战队的鬼剑士选手，所修的同样也是镇鬼，此时他已经后悔来看这场比赛，其他选手向他打量的目光像刀子一样一下一下弯着他。乔一帆，这个昔日队中的小透明竟然已经成长到这种程度了吗？偏偏他还改练了镇鬼，偏偏自己就是镇鬼。那些职业选手不断扫向他们的目光中，就这样明目张胆地流露着对微草放走乔一帆的惋惜之情，把他这个微草队中的正轨选手当成了一个小透明。周华柏心下非常的不安，他真的不想承认自己比不上乔一帆，但是他却清楚，如果他有那份自信的话，此时就不应该感到不安，不应该感到恐惧。他很怕战队也像大家一样拿乔一帆来和他对比，由此否定他的价值，像当初放弃乔一帆一样放弃他。 专心看比赛。 突如其来的一声打断了周华柏的念头，他转头望去，看到的是他们队长王杰西严厉的神情。周华柏忽然放下心来，不再感到恐慌，因为他完全可以感受到队长丝毫没有受到大家这种对比心态的影响，只是就事论事地对他此时的走神表示不满。他们可不是来看热闹来的，坐在观众席中感受着这种总决赛火热的现场气氛，亲眼观看场上选手及时的表现，他们是通过这种方式寻求进步来了。自己真的想太多了。乔一帆表现出了出色的水准，但是乔一帆出色，李轩更出色。乔一帆所不同的仅仅是和微草有过一段渊源，可是那又怎样呢？自己努力提高，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。竞争在这个职业圈中无处不在，乔一帆也不过是其中之一，和其他任何一位选手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，这样的竞争早就应该习惯，不应该胆怯，不应该畏惧，自己应该去努力寻求进步，像乔一帆一样赢得其他人一致的认同和掌声。这个家伙现在居然让我有些羡慕嫉妒，真是可恶。周华柏不再为乔一帆的出色感到焦虑，他以此作为动力，这个昔日的小透明都可以如此出色，自己为什么不能？收拾好心情，不再胡思乱想，周华柏重新专注地看起了比赛。引发鬼神盛宴，自然也就意味着放弃了所有鬼阵对敌人的控制。趁着那二人还在被鬼神之力肆虐的空档，乔一帆立即操作着一寸灰进行撤离。影分身术，一看一寸灰转移，叶修立即也跟上节奏，和周泽楷的激战中，君莫笑完成了一个影分身术的结印，真身顿时传走，和安文义的小手冰凉一起狂奔离开。一枪穿云追上怒射，但君莫笑干脆是把千机伞扛在了肩上，伞面撑起，非常无奈的就这样掩护着自己的身后强行撤离。神枪手火力是猛，但在控制方面是短板，限制对手都是靠攻击， 此时被人拿盾牌这样硬顶着，那盾是一点招都没有。转眼两人角色在那垃圾堆下转了个弯，顿时走出了一枪穿云的视角。周泽楷没有就此作罢，此时鬼阵已经由鬼神盛宴消耗，江波涛和孙翔很快就能还原，是该他们重整旗鼓反击的时候了。这时候可不能给星星太大的喘息机会。如场外观战的职业选手一样，周泽楷对局势看得也很清晰。乔一帆会用这样快节奏的爆发，这意味着星星他们没有太大的信心和他们打正面，那么这自然就轮回可以仰仗的突破口，周泽楷就是要一刻不停地盯死对手。冲到垃圾堆的边缘，一枪穿云飞身跳起，飞枪操作空中滑翔，很快转弯跑走的君莫笑和小鼠冰凉再度回到他的视角。周泽楷没有就此让一枪穿云从垃圾堆上跳下，对于神枪手这职业，废料库里的地形还是始终占据着高点才较为有利。砰砰砰砰，落到新一堆垃圾上时，一枪穿云的双枪已经开始再朝君莫笑和小手冰凉二人怒射。另一端，江波涛和孙翔两人总算也吃够了那场鬼神盛宴，角色冲出，身上还缠绕着鬼神之力的残余，看着一枪穿云通过射击给他们指印出的方向，咬牙切齿地冲了过来。伏龙翔天，看着一枪穿云射击的轨迹，孙翔判断出那边星星角色的位置，一叶知秋直接抖出雀血，一记伏龙翔天轰向了那堆垃圾。三打三我们也不惧，孙翔和江步涛也是相当决然的心情。但是拥有上帝视角的观众们此时真的很想告诉二位，三打三大概很快就不是了，苏沐橙和方瑞很快就要冲到这废料库了。